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我们爬到楼顶去看夕阳，再唱起从前的时光。微风吹拂你精致的脸庞，美好就是你微笑的模样，有好多事要对我讲，我多希望时间停在这地方。 我希望我和你有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着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的时光。我希望我和你有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 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唱起从前的时光。 每一首民谣，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故事，有了民谣，城市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或许你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或许你曾经想过要带着民谣去旅行，或许有一些他乡成为了故乡，或许你能在这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属于自己的歌。城市里有爱情，有友情，有深情。那么你曾经在哪座城市留下了哪些故事？现在的你又在哪座城市呢？

酒馆，深秋的垂柳，阴天的雨水，赵雷的成都刻画了许多有关成都的细节，它引起了成都人的共鸣，也勾起了人们对成都的回忆和憧憬。因为这座城市有着让人爱的一切元素，美食、美景、美女，特别是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将它的悠闲、乐观、宁静，还有繁华又洒脱的独有特质渲染得淋漓尽致。你可以漫步在雨后的巷子里，踩着青石板铺就的小道上，走进青砖黛瓦的四合院中。成都的慵懒悠闲是从整座城市骨子里散发而出的。愿你去的时候，每天都能慢吞吞地走，慢吞吞地吃，慢吞吞地喝酒，慢吞吞地恋爱或者失恋。 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倒立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赵雷像是流浪的人，在与好友摩托巡演的日子里，足迹也踏入了厦门，留下了那一只我们的时光，裹得一身泥，摔得满身伤，风雨兼程的巡演，几乎任何舒适和安逸，而这首歌却偏偏是描写最难忘的时光。旋律清新流畅，悠荡着一种很特殊的熟悉感，也是像极了厦门的那种性情。歌里唱着，有寒冬不经过这里，海风拂过椰树，走在鼓浪屿， 曾厝垵、华西路、南华路、猫街，厦门那座城市似乎有着因历史、因机缘而深入骨髓的清新调。在那里，在曾厝垵，也藏着民谣歌手，还有作家大兵的驻地、大兵的小屋，抱着吉他的歌手，打着手鼓的伙伴，和深夜留在此处的旅人共度厦门的时光。在那里，海风和抬眼就望见的三角梅都挽留你，步履当然不用急。 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边，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单车在经过天 想。

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晃荡了一生。 南山南，北九 是一首民谣，恐怕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嗤之以鼻。郑州不是一个小资的城市，但没人能否认它的大气、兼容包庇和舒适惬意。关于郑州的记忆，不是那种可以随便换个地名就能接着唱下去的歌。关于郑州，就是关于郑州，就是那个绿皮火车的巨型中转站。如果你细心发现的话，郑州其实有很多很容易打动我们的地方。冬日里的阳光，夏日里的林荫小道，湖边灿烂的微笑，下班之后拥堵的车流里，是一个个期待回家的心。一碗烩面，三五好友，一把撸串，几扎啤酒，亭亭玉聚，这样的生活还在继续着。也许每一个人初到郑州的外乡人都会感到有些疑问，道路上怎会有这么多车，城市里怎会有如此多的人，烩面那么大碗怎么吃完。但是当你真正的到了那里，融入其中，你会发现这正体现出了郑州的繁荣、凝聚力还有质朴。 曾经去过哪里，多少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 还真就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一起逛过大雁塔，一起转过小子儿北回，一起踩着北油马路都觉得无所谓。一起逛过罗马寺，一起转过康复路勤工，一起坐在护城河边快乐一唱歌，一起等过215公交，一起吃过竹园的火锅，一起坐在路边吃过烤肉和撒罐，一起登上南门城墙，一起放过许愿的风筝，一起经历突然醒来的狂风暴雨。曾经有一份真情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忽然发现，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实在所难免。我会好好珍惜以后的美好时段，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会对我女子说我爱你。如果要在这个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真的希望它是一万年。北大的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的是我们痛过的地方，南大的让我们流连四方。北大的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的是我们痛过的地方，坐在那个沙回忆一切的时光。上的肉丸胡辣汤，一起逛过开元商城，一起转过中大轨迹，一起坐在皇城公园看他们后勤家，一起逛过新青公园，一起转过曲江南湖，一起骑过带刹车灯的双人自行车，赛跑一起摔倒，一起快乐一起难过，一起的故事还有很多，让 声。如果女子你能听到我的呼喊，希望能回到我的身边直到永远。如果还嫌几万年不够遥远，那咱就不要用时间来计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会对我女子说我爱你。如果还要对我的爱犹豫不断，我会奉承对她的爱直到永远。最大的是我们相遇的地方，期待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等待的是我们痛过的地方，难道就让我们留恋时光。最大的是我们相遇的地方，期待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等待的是我们痛过的地方，不能让我想回忆以前的时光。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街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街是我们逛过的地方，南大街让我们留恋时光。北大街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街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街是我们逛过的地方，走在南门上回忆以前的时光。 这支民谣，它几乎是包含了西安所有的特色，大雁塔、回民街、胡辣汤、开元商城，还有小寨百汇。西安人听了会倍加亲切，外地的可以作为旅行参考。有人说，在西安随便的一块地方挖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堆的秦砖汉瓦，几件国宝。虽然这说法有些夸张，但是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遗迹、文物珍藏的确是极丰富的。西安镌刻着岁月、历史、宗教和文化，你会发现它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散发着从容、悠闲、自在、雍容的气度和魄力。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out of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alt.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Yeah, yeah, yeah. Goodby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最后的那段时间。

路和天空中看不见的航线流浪，几乎每一个民谣歌手都有一座难以忘怀的城市，他们自身就是城市的动物，他们只有在城市里才能歌唱人生的旷野。在我记忆里，第一次在民谣里听到一个具体的地名是在马飞的长安县，他是用陕西方言来演唱的，从头到尾轻快诙谐，无忧无虑。虽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被那种浓郁的地方口音给阻了一下，但是听完第一遍之后，我接着听了一整个的夏天，每次听完都觉得心情轻松了好多，甚至还能找到一丝少年时飞扬的感觉，骑着三八大杠在颠簸的县城小路上飞驰而去，一路剑气十足，轮胎后尘埃飞扬，阳光透过路边的杨树把斑驳的光点投射在风中飘荡的白衬衣上。和后来的民谣不同，长安县它没有忧伤，也没有爱情，过了很多年之后才能感受到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被世界所遗忘了的城镇，生活不再发生任何改变，每个人都无所事事，而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了欢乐的音乐声中，可你还是能够察觉出那种微妙的失落感。歌中唱道，你有澎湖湾，恶有长安县。 骑着车子来到长安县，来上一个大碗的岐山面。长安县五亩些年都没变，他们还是努力地耕着田，小伙还是爱心个姑娘骗。长安县五亩些年，县蓟县是五亩几来，长安县农儿就很守摊。长安县虽然妹子都不好看，长安县阳光就很灿烂，我们的长安县。耕着田，小伙还是爱心个姑娘骗。长安县五亩些年，长安县几千是五亩几来。阳光 来听到的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严格来说，它和安阳的关系其实并不大，歌名听起来更像是一声叹息。若不是临近结尾的时候提到了文峰塔，它彻底的就是一首关于别离的歌。许多喜欢这首歌的人，也许还要专门去搜索一下，才能找到这座河南的小城，才能重新发现它往日的荣光。可是无论如何，当你跟着节拍唱出安阳这两个字的时候，感觉就像是有人正在按摩你的胸骨，有一种情绪急不可耐的喷涌而出。 所有的人都醉了，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 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我行走过很多地方的桥，也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时光我们总是抓不住的，失去的东西尽管能回来，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人呢，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以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而我希望你能明白，覆水难收，别回头。把这些歌来推荐给大家，都是我的一些新头绪，很久没有翻来覆去单曲循环的歌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走过整个小镇，去旋转木马那里和你相见。我们是爱和生活的革命者，我们聊着关于英雄，那些话题直到黑夜降临，那些旋转的马儿全都苏醒。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少踪迹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

现我自己，我魂魄单身太多，爱会走火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疏，这街道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味道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Alone， 这感觉我变聪明。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城市最终被人牵挂，并不是说那座城市有多好，只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有让我们始终难以忘记的某一个人。突发奇想，一个人去山里探险，不料我的脚却受伤了，傍晚又迷了路，没办法，只好借宿在农家。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对方并不理会，院中一个晒太阳的老太太闭着眼睛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出所在城市的名字，他突然睁开了双眼，而且迅速地从藤椅上站了起来，靠近我，颤动着声音问：姑娘，你再说一次，哪个城市？我再次说出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城的名字，老太太激动地上前拉过我的手，连忙说：可以可以，今晚上你就在大娘家住下吧。不明所以，却万分感激，老太太对我一直嘘寒问暖，让我颇为感动。晚上她执意要与我睡在一个床上，并且一直在问着我所在的那个小城的一切。我一一的讲解，然后问她：那里可是有您的旧时？老太太笑了笑，随即哽咽着说：算是亲人吧。随后老太太便跟我讲起她的故事。原来他当年跟我差不多大的时候是一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参了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在一个城市认识了一位教书先生，两人一见钟情，在那个小城的河边双双许下终生，商讨好战争一结束就成家。那座城市就是如今我所在的城。然而战争结束之后，解放战争又开始了，他再一次投身革命，从此两人在战争中就离散了，生死未卜。在掩护战友的途中，他受伤了，然后被组织安排在农村做地下工作，这一做就是几十年。后来他托人四处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最后听说在那场运动中，那位教师被迫害到了乡下，从此再无消息。老太太彻底失望，从此隐姓埋名地在乡下过起了生活，但那个城市的一草一木却在她心里扎下了根，只是当年的那个教师一直是下落不明的。老太太说，只要听到那个城市的名字就感觉亲切，就会想起过去， 如今看到我从那个城市走来，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激动。最后他又问我，城南的那条河如今还在吗？河边倒数第三棵柳树树干上的疤痕还是碗口那么大吗？我竟然不知，对自己生活了20几年的城市，我原来还比不上眼前这位老太太熟悉。看着我迷惘的样子，老太太笑了，她说，哎，丫头，不怪你，你不熟悉是因为你没上心嘛。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再去那个城市看看？她笑着摇摇头说，不去了，去了怕会失望，不去的话心里始终还会有个念想。终于明白，一个城市最终被人牵挂，不是这个城市有多好，只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让我们始终难以忘记的一个人。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了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城市，快看，这座曾让你我幻想的城市，它有点衰老了，它是那么的忧伤，它开始哭泣了，它是那么的纯洁。快看，这座曾让你我温暖的城市，快看，这座曾让你我愤怒的城市，它有些孤单， 孤单， 它是那么的美丽，它开始害怕， 害怕， 它是那么的宽容， 你我是如此忧伤，忧伤的泪水流淌在这座城市，你我有多少记忆，多少孤寂都游荡在这座城市，你我是如此忧伤，忧伤的泪水流淌在这座城市，你我有多少记忆，多少孤寂都游荡在这座城市。 幻想的城市，它有点衰老了， 衰老， 它是那么的忧伤，它开始哭泣了， 哭泣， 它是那么的纯洁。 这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也要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不管你生活在这座城市，或者说你只是来这座城市来一个短暂的歇脚，都希望你能够过得开心。我是小莫，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pretty smart, but you got being right down to an art. You think you're a genius, you drive me up the wall. You're a regular original, know it all. Okay, so you're a rocket scientis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So you got the brains, but haven't got the touch. Now don't get me wrong, yeah, I think you're alright. But that won't keep me war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Brad Pit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So you got the looks, but have you got the touch? Now don't get me wrong, yeah, I think you're alright. But that won't keep me war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So you got a car.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So you got the moves, but haven't got the touch. Now don't get me wrong, yeah, I think you're alright. But that won't keep me war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Oh no, you think you're cool, but haven't got the touch. Now don't get me wrong, yeah, I think you're alright. But that don't impress me much. Okay, so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Elvis or something? That don't impress me. 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无眠不休的追求。想你的人